什么呢？我们甚至还有笑容，能牵着手，伤就不那么痛。没有路的森林，没有人看好的你我，比孤单的人要幸福了很多。就算黑暗还看不见未来会不会来，我仍相信活着是为了去爱。大雨滂沱，我不要回头，宁愿在风中战斗。勇敢的不是我，是因为你温暖了我的手。不在乎还有多久，我不需要懂，有你陪我就足够。永远只有流过眼泪的人才能拥有。护着我，我能感觉你心跳的温柔。心甘情愿的人，原来什么都能承受，宁愿曲折坎坷也不